上草原，爱上你。是谁的心动像盛开的花朵，你的大眼睛藏着一首歌，听醉了一碗溪水，听醉了我。那是谁的浪漫烂得像童话，那是谁的笑声洗白了